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去听一听1997年出生的女子冰壶队员蒋欣迪为我们分享她和冰壶结缘的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冰壶队队员蒋欣迪。 我当时就是挺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刚放暑假，第一次见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好像是2007年，11岁，当时是在哈尔滨八区的冰球场看到的这个项目，看到就是他们滑行嘛，然后就感觉挺优雅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我是学舞蹈嘛，然后就感觉那动作就挺优雅的，然后就挺像舞蹈动作的，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在那个冰场里逗留了很久，然后去更多的观察这个项目。那个时候冰场还不像是现在的这种专业场地，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冰球场地，大本营什么的踏板什么的都没有，都是自己修冰然后自己搭垫，然后那个时候的冰刷也是那种木头的那种特别的简陋，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是专业的，因为那时候也是在中国刚起步嘛。即使是这样，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也挺有意思的，就会让我产生很浓重的好奇和喜爱吧，就在那个时候。后来就一次就是很偶然的机会，当时在中专嘛，中专教练正好招生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，就问我想不想学啊这个项目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我挺想尝试一下的，因为我也挺喜欢，就是小时候其实就挺好动的，然后挺喜欢体育项目的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我想试试，我想学。我觉得我最大感触就是目标吧，可能刚开始是想拿全国冠军，后来就想进国家队，到现在想就是拿更好的成绩，更高的成绩。每一个阶段目标不一样，但是一直在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